还在你不在，从天变黑等到天又白，没有你倒过来，我继续喝着歪，我晕得要死，却一点都不痛快。我知道你有心怀，知道我这个求爱，我的眼泪被折得深埋，却没有人怪，你赖着谁胸怀，享受着谁的爱，一个人的无奈啊。在不在？该离开还是等待？白痴才放弃你，不在一起，也许让我失去你，是老天无聊的安排。明的爱还在不在？为何只剩下伤害？快没有力气再拥抱你，我就快要不行。Oh baby。枕头深埋，却没有人管，你赖在谁胸怀，享受着谁的爱，一个人的无奈。你的爱还在不在？该离开还是等待？白痴才放弃你，不在一起，也许让我失去你，是老天无聊的安排。你的爱还在不在？为何只剩下伤害？快没有力气再拥抱你，我就快要不行。Oh baby give me one more try。 也许这就是爱情，懂了就不能停。控制不了的心，该飞到哪里去找寻？在不在？